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下午5点，厦门，在这里你会发现，你追赶的生活，也许却被你抛在了后面。2019年，北京青年广播全新打造12档节目，与你见面。志在未来， 我是夏斌。志在未来，让职场之门为你打开。 我是体验官。 大家好，我是高燕。时尚潮流新体验，尽在我是体验官。 左右巡航， 我是常小航。左右声道，巡游远航。 志向生活， 环球数码有新意。 辣妈正传， 大家好，我是袁一。辣妈正传，让你养娃不乱， 一起改变， 一起改变，如你所愿。 982变形记， 我是小雨。变成更好的自己，我在982变形记等你哦。 漫游嗨翻天， 我是漫游嗨翻天主持人小美。2019，让我们继续打破次元壁， 挑战新歌声。 我是道道，好听好看好玩，就在挑战新歌声。 夜色开场白， 我是楚笑。愿你身处清澈的夜，常有从容的笑。 10点打路机， 我是周准。夜里的声音会发光。 杰克堂的故事盒， 我是杰克堂，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 青年广播诚意巨制，12档全新节目，2019陪你天长地久。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温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百变辣妈袁一，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岁小雨，逃嫁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猴，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潮流梦工厂在星期三的下午5点到7点，欢迎各位锁定我们的直播，我是袁一。各位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在微信的公众平台关注到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来关注到潮流梦工厂，持续锁定我们每周三的母婴的话题。今天我们来到现场的两位嘉宾，或者说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话题，其实会让很多家长们、未成年人甚至是成年人们都很兴奋的一件事情。因为刚才我来到直播间的时候，我在跟我们的导播小哥哥们说我们今天的话题是这个冬天如何让孩子长更高，然后已经成年接近要23岁的导播小哥哥突然很开心的跟我说那我这一期要好好听一下，迫不及待想要知道这些秘籍。我说但是我们是针对小朋友的，就是我们今天开篇就会请到我们今天两位嘉宾来跟我们讲一讲，说为什么要跟家长，我们的辣妈酷爸们来说到这个冬天家长可以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帮助孩子在一个传统意义上认为并不是一个长个的最佳时机，依然可以帮助你的孩子各自方面有更多的一些余地可以去生长，而不是说眼巴巴的去望着所谓的23窜一窜。所以我们先来隆重介绍一下今天到场的两位嘉宾，他们分别是儿童营养专家童恋，还有一位呢也是我们儿童运动和营养方面的一位这个资深的专家马博洋。有请两位做一下自我介绍。来，不要客气 哦。好， 来童二先。 那我呢是做这个儿童生长发育呢有了一定的时间吧。其实我们主要呢是研究儿童呢在体质身方面的这么一个领域啊，所以呢我们就会积累一定的经验啊。另外呢我觉得做体质这一块呢它也是挺有意思的，因为它本身呢它研究了孩子的生长的一个规律，这个规律呢很强，正是因为有这个比较强的规律，我们才可以有一定的干预的方法 让他呢朝着我们想要的一些这个目标去前进。 嗯哼， 啊，那他原来早期呢是应用在一些比较专业的领域，例如我们知道的这个中国有特色的一个叫做运动员选材，小运动员选材。 嗯哼， 啊，那这个呢实际上是里面有一些专门的一些方法来， 比如说有一些运动的项目，像篮球这种，它对身高有特别高的要求的。 是的， 可能在选一些小运动员的时候，他会去测一下，大家都听说过骨龄，就说你这个孩子成年以后能长多高，能不能为我所用，能不能真正成为就是在篮球这方面有所作为的一个运动员。所以这个可能是以前在一些小众的专业化的领域当中会使用到的一些技术，现在已经通过技术的不断成熟和发展，已经能够普及到我们的日常百姓家了，是吗？ 嗯，是的。骨龄的测量呢，它是一个相对来说呢，是可以被用到的一个技术。 嗯哼， 这个技术呢，它并不是一个完全的一个指标，因为还要参考其他的指标， 当然 来判断。 对 啊， 它不是一个绝对值， 这个， 也不是说，也不是说骨龄测出来你能长多高，你就一定能长多高，或者说一定会长多高。 嗯，但是呢，我们其实，在骨龄的这样一个测量的锚点之下， 嗯哼， 我们通过一个连续的观察数据的一个连续的分析， 嗯， 还是可以相对来说比较准确的预测这个孩子未来能长多高。 好， 这是他最重要的一个应用。 明白。那看得出来童恋手中掌握着很多我们想要了解的一些神秘的技术和高科技的这个含金量很高的东西在里面，跟孩子生长发育都是相关的。而且身高这件事情其实我们也说了，跟基因跟后天的一些培养，不管是运动方式的培养还是饮食的这个养成，包括一些心理方面的疏导，都是会有关系的。所以今天我们会从各个方面来跟大家好好的讲解一下。那么您旁边这位是您的合作伙伴吗？ 啊，是的。 工作伙伴是吗？ 是的。 来自我介绍一下。 好，大家好，我是儿童营养专家，也是一个就是经常一直在延续着这个做儿童生长发育方面的一个 算是达人吧， 可以这么讲吧。 嗯， 对，因为我的一个方向来讲，更多的是从运动的角度，然后来对孩子的身体发育，然后包括他的生长，包括刚才你说的很感兴趣的这种长个， 嗯， 然后呢，在这方面来讲会有一定的研究，因为我本身来讲也是一个非常爱打篮球的一个人 啊，从身材能看得出来。 对，因为刚才你说的骨龄来讲的话，的确是这样，他作为一个指标，或者说是作为一个就是一个衡量标准，那可能说被这个专项 运动项目， 对这些运动项目作为一个标准。但是对于我们日常来讲，或者说我们的就是百姓家的孩子来讲的话，他需要的是什么？他需要的是长时间的去不断的去测量，然后让他能够了解到自己能够有一个什么样的发展方向，然后呢，并且对它实行一个干预，通过运动的方式、营养的方式。 嗯， 对。 为什么说身高这个话题会成为很多我们家长们持续关注，或者说一直会去关注的一个问题？是因为它相比孩子的长相来说，可能它更看不见、摸不着一些。就比如说，这个孩子单眼皮还是双眼皮？他是胖还是瘦？甚至是或者说，他的肤色是白还是黑，你先天可能通过父母哎显像的这个基因就能够立刻感受到。但是身高这个事情，他感觉好像你无法用人工的方式，比如说后天你去改变它也很难。比如说现在外貌方面，单眼皮儿我可以拉个双眼皮儿，当然我们不太建议大家在未成年的时候给孩子做这样的事情哈。但是呢，孩子成年以后，他对于自己的外貌上面是可以做自己能力范围之内的一些改变的。但是身高这件事情，我们现在几乎没有听到什么成熟的手段是可以说，比如说我们天马行空一下，比如说接骨啊，或者什么其他的一些方式。对，可以让我们的身高，比如说我们想长到男生想长到1.8米，但是我就差那么5公分、7公分，我什么有什么办法在我成年之后再让我去满足我的理想身高，这件事情好像无法实现。所以我们家长才会希望说，在他还没有定型之前，我们能够做一些什么事情去帮助他长得更高一些，或者离我们心里面的那个预期值更近一些。这是为什么身高这个话题会是家长很关注的一个事情，它相比其他的一些外貌可能会更容易让家长产生焦虑。所以今天我们也通过更加科学的解答和请两位呢来给我们支持一些现实可行的方式，去帮助我们的家长能够去实现这个帮助孩子长高的这样一个目标，好吗？ 我先问你一个问题。 嗯哼，为什么你们俩的表情非常的复杂，就是很沉重、很凝重， 因为 然后同时还有一种忍俊不禁的感觉，觉得我们家长有这样的想法很可笑吗？ 因为你看啊，孩子长个儿、 嗯哼， 你什么时候会关心孩子他个儿高过后个儿矮？因为这个我们经常会聊的一个话题。 我觉得从孩子出生开始，家长就会攀比吧，就是孩子就这件事情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一直在聊母婴圈这些事情嘛，虽然我们节目的定位是零到三，但其实我们涉猎就是只要跟孩子相关的我们都会聊嘛，身边有很多的妈妈群，我们发现一个规律，虽然很多家长不愿意承认，就是在聊到孩子这件事情的时候，家长不可避免的会从他出生那一刻开始就攀比各种，出生的时候比体重和身高，后来我们在节目里面也有过辟谣，告诉过大家，其实刚出生的新生儿的身长都是在50公分左右，不会太短，也不会太长。当然排除掉就是早产儿的可能性，早产儿它是另外一种特殊情况，那是因为妈妈的子宫的大小它是固定的，是差不多的，所以导致孩子出生的时候的身长差不多就是这样。那好，妈妈就开始说，那我们家孩子生出来的时候7斤6两， 嗯， 我们只有6斤8两， 嗯。 这就是一种比较哦，你知道吗？这里面就在比较。 小明叫八斤。 对，然后到慢慢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体重和身高这件事情伴随着他一次入院的体检，你就会发现妈妈们聊的话题，在他入学之前，上幼儿园之前，基本上是以体重和身高作为聊天的谈资的。 是，你刚才说的特别重要的一个词，攀比。 对， 因为只有比较的时候，你才能看出他的高和矮。 对，因为爸爸妈妈经常会把这个事情作为谈资，所以他们就会不自觉地去产生比较的心理，虽然不一定能够够得上攀比，但是一定会去比说，哎，你们家孩子怎么长那么高，你们家孩子为什么2岁多的时候已经90公分，我们家还在80多公分徘徊。 只要几个孩子在一起了，然后家长在旁边冷眼观看，然后说， 对，你们真的就比我们高半个头。哎， 对对，经常会这样。 所以身高这件事情就是从出生那一刻开始可能就开始比较了。我不知道两位是不是已经当爸爸了，你们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 对，经常会遇到。 这个小孩子啊，比较啊，他是对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实际上身高啊，是一个最容易被观察到的指标， 一眼就可以看得出来。 比方说，我们说出生的时候， 嗯哼， 50公分， 嗯哼， 这个50公分呢，其实它就已经意味着这个孩子他的基因是否是一个有可能有缺陷的，或者是有可能有优势的。 嗯哼， 我们说在54公分。啊，甚至更高的一个长度上，它可能啊具有某种基因的优势， 就已经赢在起跑线上了吗？ Yes, 如果有些孩子呢，他可能因为早产， 嗯， 或者他本身基因的遗传，他可能在48以下， 嗯， 他可能就有一些劣势，他可能就会偏矮一点。 嗯， 所以我们观察孩子的身高，其实也是在观察这个孩子长得是不是，这个 用北京话说全虚全影，或者说是不是。各方面的指标都是达标的。其实所谓的达标这个标准也是纵观到全国同龄的孩子，因为现在有一个身高体重比嘛，对，所以这个百分比就是全国同龄孩子一个总体情况，然后你在这个部分当中占到20%，这也是比较比出来的嘛。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儿童的这个生长啊， 嗯哼， 他有一个优先顺序，他会先长这个骨骼这个部分。因为骨骼呢，它相当于是一个，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它可能像一个建筑物的一个地基或者是一个框架。 嗯哼， 你在这个框架搭好了之上，你才有可能去加各种的装修啊，或者是各种的附加的配置，所以它是一个基础，所以这个基础呢它会优先长。所以呢我们会观察这个优先长的东西的时候呢，它可以对应其他的地方是不是也是 OK 的。 啊， 而且呢我们的基因呢，它的设计具有非常的一个冗余的这么一个设计。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有一些疾病的问题，或者有一些遗传的一些缺陷的问题，它其实就会用降低它的身高的生长来去弥补，然后把它的能量挪到别的地方去。啊，这个呢实际上是我们的基因赋予我们的。所以我们如果看到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比如像侏儒嘛，啊，它其实就是降低了它的整个的这个体积或者身高的部分，来完成它其他的一些 机能的需求， 一些机能的需求， 嗯， 啊，这个是它的一个缺陷造成的。 明白。 但是如果不谈这个极端的例子的话，我们如果谈一个正常的孩子，那我们其实可以观察到，当这个孩子如果是比如说生病了。现在好像传染病又开始了， 流感季， 流感季。 嗯， 其实孩子只要一生病，或者是连续的生病， 它首先停止的就是它的升高，或者降慢它的升高的生长。 哦， 然后呢，它会把它的能量先挪开去对抗它入侵的这些病毒，直到它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之后，它才去回来，生长它的升高。我们看过一些极端的例子，就是得过一些肺炎啊，或者是病的时间比较长的孩子， 嗯， 那基本上他这半年或者一年，他的个子是不生长的。 比如说有些慢性的疾病啊， 而这样的情况呢，我们就觉得很可惜，基本上他就丢掉了这6到12个月的一个生长的潜能。他是把这个潜能挪作了他用。其实我们也强调，其实尽可能的通过一些这种干预啊，其实最重要的一点呢，其实首先让孩子少得病，其实孩子少得病就已经能够保障他的这个身高， 就是赢得更多长身高的时间。 是的， 把这些用来生病的时间还不如好好的专心来长个子。 对， 嗯。 然后刚才您提到了冬天的这个生长的情况， 嗯， 通常意义上肯定是春夏长得高，跟植物一样， 对， 冬天会长得慢一点。 因为你知道老人家经常有一句话，我那会儿怀孕的时候，妈妈就经常跟我说，哎呀，孩子其实就应该在4、5月份的时候出生是最好的。我说为什么，妈妈？她说因为就老话说4、5月份都是新鲜的应季的水果和蔬菜呀，所以那个时候就可以吃到这些新鲜的东西，孩子长得快呀。然后你当时就是很懵懂嘛，就是一个刚刚迎来新生命，然后一个孕妇，然后你什么都不太了解，可能自身难保那状态，就觉得哦，好有道理。后来你慢慢去了解了一些这样方面的知识，然后以及你去了解了现在科学的这个原理之后，你发现其实只是他们老一辈传统思想的一些固定的思维而已，其实并没有什么太多的科学原理。因为我们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孩子刚生下来能吃蔬菜水果吗？ 这个呢，我想说呢，这个已经被证实过是有科学道理的， 是有科学道理的，是吗？ 日本有专家呢去跟踪了他们的这个长寿人群的一个情况， 嗯哼， 他们发现其实在偏春夏出生的这个孩子、 嗯， 他的长寿是占比更多的。 那是年龄方面的， 那我们最终会用长寿来衡量。 哦， 对，来衡量。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骨质啊，它其实跟健康是密切相关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经常会去，我们除了考量这个身高之外，其实我们还要去观察这个孩子这个骨头生长的致密的程度， 就是所谓到就是岁数大了会不会什么骨质疏松什么的， 是的， 所以骨密度是吗？ 对， 嗯， 其实除了营养习惯之外呢，其实我们这个生长的时候，如果我们的这个骨质长得特别的致密， 嗯， 它相对于可能营养或者是运动稍微缺乏一些的这个人群的话呢，它会更晚的发生骨质疏松， 嗯， 啊，这样呢，它就可以更长的延长它的这个骨头的这个健康， 嗯， 而且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我们其实知道很多老人出问题是摔了一跤之后 就骨折了， 骨折， 对， 一骨折一卧床不起，然后呢就 机能就退化了， 机能退化，机能退化就很快就会出一些大问题， 对， 而只要不骨折，它其实可以用很长的时间去维持一个良好的一个生存状态。 所以说老人家很怕摔嘛， 很怕摔。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就是没有办法摔了，就是肌少症的问题， 嗯， 就是肌肉减少啊，是这样子， 嗯， 但是说到生长呢，实际上我们会说这个比如说像这个出生，对吧，其实如果说我们一般是六个月左右开始就是上配方奶粉，对吧， 嗯，开始吃辅食， 对， 对， 其实呢大概8、9个月呢就开始长牙，对吧， 嗯， 啊，其实我们说 也有更早的，对， 我们说其实我们在谈这个辅食的时候啊，特别我建议这个大概只要长出一粒牙的这个孩子， 嗯哼， 就可以开始上这个辅食，而且我们建议这个辅食的品种越多越好。因为为什么呢， 嗯， 因为这是一种训练，这种训练呢， 嗯， 第一个目的呢是它尽可能的减少一些这种食物过敏的情况， 嗯哼， 啊，第二个呢是这种训练呢能够让它的肠胃功能更早的建立起一种可以消化这些固体食物的菌群， 嗯哼， 我们母亲其实在遗传给孩子所有的基因之外， 嗯哼， 我们还遗传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东西， 就是细菌， 就是菌群， 对，各种各样的细菌， 这个菌群呢它其实跟我们是一种共生关系， 对， 这种共生关系呢其实它非常的强大，它可以帮我们处理我们处理不了的一些毒素，或者是帮我们合成一些我们合成不了的一些营养素， 嗯， 而这个菌群呢其实它是很娇气的， 嗯， 它越早的能够被建立起来， 嗯， 它越强大，其实这个孩子呢就能够长得越好， 明白， 这个是一个我们说在触牙之后 啊，辅食的问题。那这个辅食呢，就像您说的，它其实就是所谓的各种的这个食物嘛。然后你只是做法把它全部把它做成那种泥糊状。因为那个时候啊，孩子是没有可以挑剔的可能， 因为他没有吃过更多的美食， 他完全的是被动的这个 在接受、 这个、接受、而这个时候呢，训练出来之后呢，基本上他就会形成这样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习惯。他就会大大的减少对挑食的可能， 就是所谓嘴壮的孩子。 是的，是的， 对对对对。当然我们也说这个第一口辅食，我们从一些这个原则上来说是从6个月开始加第一口辅食，但我们在节目里面也会经常跟大家说，这个早和晚，早几天或者晚几天，早一个月晚一个月，它没有那么的重要和那么的原则性。还是要根据孩子自己对于辅食的渴望，以及包括刚刚同类说到了有没有长牙这件事情也很重要。有些孩子很晚才长第一颗牙，有些孩子可能6个月之前他就已经有第一颗牙，他就已经开始具备有一定的咀嚼能力了。所以其实家长还是要根据自己孩子的这个实际情况来决定他什么时候去增添第一口辅食。当然辅食咱们要从含铁的米粉作为孩子第一口辅食开始，之后一点一点慢慢的循序渐进的给他加种类，也不能一下子第一下就把他所有世界上可以吃到的五谷杂粮都给他拿到面前，他肯定也是一时无法用他的肠胃来去进行接受和消化的。 这里面呢 还是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的， 这里面有一个小小的细节，可以对大家有点帮助。 好啊。 就是实际上呢，我们为什么会上配方奶粉，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母亲呢，在喂到6个月奶之后啊，营养下降了。这个时候呢，她又没有牙齿，又没有咀嚼能力，我们这时候要有个过渡阶段，就是要用配方奶粉去弥补这个母乳的这个营养不足的情况。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建议是要更快的呢，更好的呢，去上一些辅食，因为配方奶粉，这个吃的过多啊，它也有一定的问题。 比如说 配方奶粉本身呢，它是一个调配出来的东西，它相对我们天然的食物，它还是相对来说是单一的。另外呢，配方奶粉呢，它其实吃的太多的时候呢，它其实可能会对我们的这个发育啊，可能也会有一点点影响，可能会促进我们的发育，可能会有一点点的影响啊。 你的意思是说很多就喝配方奶比较多的孩子，他比较容易长得很胖，是不是？ 长 得他的体重会容易过重。 对，因为他对容易过重，也容易发育可能会有可能会提前 超前。 对， 但是配方奶确实是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为什么我们现在说坚持母乳，母乳时间越长越好，完全可以不需要说加配方奶就可以上辅食，就配方奶和辅食的搭配好过于母乳和辅食的搭配好过于配方奶和辅食的搭配，这是我们一直在传输给大家的一个理念，就是说母乳的时间其实是越长越好的。 母乳时间长呢，我个人认为，更多的是在心理上，但是从它的实际营养上，它其实6个月之后呢，它就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降低，因为我们的生理的结构是这么来。 对，但那个时候咱们的辅食已经跟上了嘛，所以就完全可以把营养跟上。配方奶这个事情其实是可有可无的，我们并不说在6个月之后就一定要给孩子使用上配方奶，但是奶量这个方面还是要根据每家孩子的状况，他的胃口，包括妈妈的奶量这个情况来决定 的。你说 的 特别对，就是如果说这个辅食上的早，孩子又能够很好的接受的话， 对，就完全不需要配方奶的参与。 是这意思。 对。那我们今天先在节目开篇的时候，我们说了今天切入点会从孩子长高这个话题来说，这是大家都会去关心的一个话题。所以如果你们关于孩子长个这方面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有自己的需求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今天直播的过程来跟我们取得联络。今天两位同练还有马博洋都在儿童生长发育方面有很多年的实操的经验，又手握一些很神秘的大家很想了解的技术，可以尽管来提问哈。在新浪微博呢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的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来和我们取得联络了。我们在这个时段的最后呢，也来看一条小的资讯，说到的就是提起身高，家长都会非常的重视到有的家长甚至会焦虑到天天给孩子量身高，一有空就给孩子吃什么所谓的长高偏方啊，恨不得孩子就每天我要肉眼可见你在蹭蹭的长，我心里才踏实。身边有这样的家长的，真的会有，就是非常操之过急的。我们也来看看在这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科比见过洛杉矶凌晨4点的样子，算什么？ 算什么？ 我们当妈的人， 这城市 凌晨7点的样子都见过， 何以解忧？ 唯有辣妈正传。 正传，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我是袁一。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两位儿童生长发育方面的这个专家一起来聊一聊，怎么样在这个冬天可以帮助你的孩子依然不错过长高的机会。再次欢迎一下两位童恋还有马博洋。 大家好。 大家好。 刚才我们大概是跟大家普及了一下，比如说这个这个人体的机能是怎么来调节我们长高这件事情的，也就是说长高这件事情为什么每个孩子会不一样，跟你生病的多少呀，跟你先天遗传的这个骨质的密度呀、素质啊、质量啊，各方面都是有关系的啊。包括我们在刚才的视频当中也讲到说，很多家长真的会在心理方面给孩子很大的压力，就是不停地去催促他，哎呀，你快点多吃一点呐，你一定要长高高啊，你一定要比隔壁家谁谁谁长得更高。其实这就是在心理上面给孩子造成了一种很不好的影响了。就是虽然说基因占到一定的比重，然后后天也会有很大的一部分比重，但是这个比重到底是几比几，一会儿我们也请两位来跟我们说一下哈。但是其实在后天当中，心理层面也会给孩子有好的影响和坏的影响。我们先来请童老师给我们分析一下，就是基因的遗传和后天的这个工作到底各占多少的百分比，在身高这件事情上不需要特别的精准，因为这个事情谁也没有办法来很精准的衡量它到底100%和100%，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比重。 一般我们说这个基因呢、占到70%-75%，这个后天的这种干预呢，或者是环境呢，可以是25%-30%。对，基本上。 所以能看得出来，这个比重确实还是先天的基因会更重要一些。就是我们日常会说到的，就是姚明和叶莉的女儿，她一定不会矮。这就是所谓的占到了75%比重的先天的基因。但是不要灰心，如果爸爸妈妈本身都没有实现到自己理想身高，也不意味着你们的孩子就一定会比别人矮多少。我们可以通过后天的那25%来努力一把。那这25%当中都有哪些方面是我们可以去努力的呢？大致的可以分成哪几方面？ 先讲一个有趣的话题。 好啊。 我们知道，我们如果去观察这个秦始皇的兵马俑，我们会发现，这些陶俑呢是按照真人的 1:1来做的，是。 那它基本上都在1.75米-1.9米。我们可以观察到，其实秦人是非常高大的，但是后来呢，我们好像汉人变得好像越来越矮了， 要矮小一些， 对，这是我们想观察到一个点。第二呢，我们会发现，其实在日本，对吧，我们可以看到他以前的历史的数据，日本呢他会偏矮啊，我们 是对，我们以前一直都是这么说的， 甚至还有一些不雅的一些称呼给他， 对， 但其实他现在呢他已经长出来了， 在青少年未成年这一块数据上面其实是高于中国的平均数据的， 基本上是跟我们的大城市相当，但是比我们的农村呢是要高的。 对， 那其实这个问题呢，它是基因的问题吗？我们其实可以观察到啊，后天其实这个30%也是可以造成很强的力量，来影响我们的这个身高。 对， 是这样子。那其实这个后天呢，我们自己认为，营养和运动这一块加上心理这三个维度是主要的一个因素。所以如果我们想让这个孩子长得好、长得高，我们基本上从这三个维度去做一些事情，把事情做对，那他长得基本上就不会离我们的想象当中差得太远。我们把所有的事情做好了之后，基本上这个孩子呢会依照他自己的基因所赋予他的最好的趋势长出来。 我们的基因的进化其实它并不是很快的，它是比较缓慢的，我们几十万年600万年，我们一直到现在，我们包括秦人到现在也才2000多年，对吧？那其实我们会发现我们的基因啊具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冗余的弹性，当我们获得了足够的能量或者足够的条件的时候，我们会往我们最好的上限去长，但是当我们因为可能是国家呀 各方面的 原因，我们可能就会选择 限制的时候 选择减少这种消耗，然后呢往它这种下限去长，这个弹性就是这么来的，这是也是我们适应环境的一个天然的设计，但是从理论上来说的话呢，我们怎么去把这个东西挖掘出来呢？我们需要所有的家长对这个事情有一个认知，认知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究竟什么东西对它是影响是比较重要的啊？这个呢， 做哪些事情是有用功，哪些事情是无用功？ 对 对 对，那比方说，我们从这个营养的角度来说呢，我们其实要把握一些比较大的原则。这个问题其实可以展开讲很多东西，但是我们可以先掌握最重要的原则，就是这个食物的丰富性。这个食物的丰富性里面呢，其实就包含了一些我们对常量元素的一些理解。比方说，我们刚才谈到了这个秦始皇的这个兵马俑的这个问题啊。我们可以去想象一下，其实在当年的那个环境里面，这样一个人群，他是更容易获得什么呢？获得奶制品，获得这个肉制品的， 蛋白质。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后来我们可能因为某种原因，我们很多，特别是我们南方人，对吧？我们可能在南边， 所以这是为什么游牧民族的身高好像比咱们在内陆地区会更加魁梧和壮硕一些。 那这个东西怎么去理解呢？其实很好理解， 就是食物摄入的来源， 我们就从盖房子就可以理解了。你的材料够，你就造的就结实，造的就高大。因为你的所有的蛋白质或者是你的钙的摄入，实际上是你盖这所房子的所有的材料。当你的材料不是很充足的时候，你就当然选择把它盖小一点了。但是我们为什么会天然的选择把它盖大一点呢？很简单，我们如果观察到我们的自然的这个动物界，你会发现所有长得更高大的动物具有更大的优势。所以我们天然的会选择，如果在我们食物充足，我们的材料充足的话，我们天然会选择往更高大长。这也是为什么其实包括日本，包括我们自己国家，这些年我们看到的总体的趋势，我们也可以发现我们的身高又再一次的 越长越高了， 越长越高，越长越高。 现在就是比如说像男孩子长超过1.8米是一件还挺常见的事情，尤其在咱们这样的一线城市。 所以呢，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如果我们能够确认我们的孩子是非常健康的，没有什么遗传的缺陷的问题的时候，我觉得家长不要焦虑。我们 首先不要焦虑，就把心态放正，就很客观的或者端正的去看待这件事情。就是首先父母本身不矮，你的孩子就不可能矮，所以你不用太过于担心这件事情。 甚至说他可能在他生长的年代，他可能因为环境不好，他长得偏矮一点。 就其实父母可能有的时候是在你生长的过程当中，因为那会儿生活条件的局限，导致你没有长出你的正常水平。 对，但是很有可能你的孩子的身高， 他会帮你弥补回来， 会长得很高。 对， 因为实际上我们汉人的基因是非常优秀的。这是可以从我们的历史当中去找到的。我们在历史记载，我们的这个秦始皇、秦人，还有我们的宋人、汉人，都是非常高大威猛的。那这个东西呢，我们了解了之后呢，我们其实要考虑的是，我们把事情做对。那很简单，我们就要修房子，对吧？那我们就要把所有的材料给这个孩子准备好。所以我们要观察这个孩子挑食的问题。要观察这个孩子营养是不是丰富的问题。至于说这个营养丰富了之后，孩子他自己会做出很好的一个取舍。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基因基本上除了储存能量之外，我们吃了很多东西，如果我们用不上，我们也把它抛弃掉了。我们只会储存能量。所以我们有很强的自己去调控的一个 整体机能调控，是这个能力是很强大的。对， 我们不用担心会为了一些东西它会怎么样，因为我们其实是有自己很强的处理的能力啊。这是一个。另外呢，实际上就是在这个运动过程当中啊，我就是运动这一方面，我们其实要考虑了， 因为我们现在观察到其实这个孩子呢他的这个运动是从呈一个急剧的下滑， 运动的时间，因为各方面的课业压力呀、啊，对， 安全因素， 对，天气因素啊等等、嗯，总之有一些客观的条件不允许说孩子每天拥有这么多的自由奔跑的时间。这是我们已经讲到要第二模块了哈，刚刚在说饮食摄入这方面，说营养均衡哈。现在就是从我们身边的很多新手的辣妈姑爸们来说，他们经常会混淆两个概念，一个叫营养不均衡，一个叫营养不良。很多人会特别简单粗暴地把这两件事情划为等号，就是一旦比如医生给你的孩子体检说好像你的孩子营养摄入方面有点不太均衡，他就会简单地理解成营养不良。那其实当然咱们现在把它摆到明面上来说，这两件事儿肯定不能简单地划为一个等分，不是一件事情。所以我们接下来这边也准备了一个视频来跟大家讲一讲说营养不均衡和营养不良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怎么样去判断这两个概念，以及怎么样了解说刚才同恋所提到的食物的摄入的种类越多，其实对孩子的身体的健康是有好处的。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我要给大家纠正一个概念，就很多家长来找我的时候都说我们家孩子然后营养不良，然后这时候我会关注一个数据，我说那你们家孩子现在的身高和体重是多少，哎，家长告诉我说是在正常范围内，而你所谓的营养不良是和别人家的孩子比的。所以很多家长来找我的时候，我也就是没有办法说只拿你现在的数据来给你一个解决方案，我一定是要看你的生长曲线的。 那是不是就是说明现在我们大部分的孩子都没什么营养问题？ 对，而是出现的一个问题是什么？营养不均衡。 对， 它并不是 多少问题。 对，实际上就是营养不均衡不等于营养不良，但营养不均衡不代表没有问题。 你们家吃西餐吧？ 还是中餐为主？ 他吃菜吗？ 他现在没有以前喜欢吃了。他以前小时候，就像刚刚那个小朋友拿着个西兰花在啃，他很喜欢吃。 那孩子啃的是西兰花。 是西兰花。 天哪，我最讨厌西兰花 了。 我小的时候，我女儿也吃西兰花，因为我骗她，我说你怎么敢把一棵大树都啃了？她马上特来着，嘎嘎，再大一点，这一套没用了。就到现在特别自责，因为我比如说给她沙拉，她说我不吃菜。就是哎呀，让他吃一丁点菜很难。 好，我赶快研究一下。 必须想方设法骗他要把菜吃了， 是吧？ 他的， 但我今天感觉，其实可心虽然觉得宝宝也是有点不均衡哈、啊、饮食，但是好像你也没有特别的忧虑。 我只是觉得他现在有的时候就是吃的很少，或者是他吃大概。给他盛的这么多，也许他吃了三分之一他就不吃了。 所以你心里是有一个让孩子吃多少的一个预期的，你觉得他要是没有吃到的话，你就会觉得哎，这顿你就很纠结，会不会让孩子就说你要把这个吃完， 因为他原来就吃这么多 吗？但是并不会，我只就是那你就走吧。我一般是这样。 对， 但是呢比如说像我老公呢，有的时候哎呀、比如说他午饭不好吃，他就说那你晚餐是不是也不吃了？那我儿子可能就说晚餐我也不吃了，然后什么下午我也不吃水果，也不 知道后果。 对，然后呢，但是呢，我老公就会要去按照他说的这个去执行。那我呢，就属于比较新人，我就说，然后他下午饿了的时候，就说那你不是说了你不吃？但是我就会说，哎呀，他才这么小，他还不到三岁，他不知道他自己在说什么呀，他下次是不会记得的。反正我现在是觉得，记得吗？ 记得。 三岁也应该这样吗？就是你说 一岁以后，实际上我们在就进餐的规律性呀， 所以 他 是对的， 对，是对的，妈妈是对的， 就要让他为自己， 就让他饿着， 对， 负责的， 对。 哇塞，我刚才还在犹豫，把这个讲出来他会不会很愤怒，但是现在。他竟然是对的。 对，实际上是这样啊，喂养就是这个，一个是我们要家长搭配均衡，第二个呢就是喂养要规律，第三呢就是我们要引导孩子要有一个好的饮食习惯。那你刚才说的就是第三个问题，饮食习惯这一块。然后孩子第一是很可能是贪玩呀，或者真的是就不想吃， OK 你可以不吃，就是一次偶尔没有关系，但是他要经常有这样的话，这时候你家长就要去纠正了，说那好你不吃的话，那妈妈可能给你加餐也没有了，晚餐的话，然后你如果就是说是持续这样的话，可能晚餐也取消，但他、 就是、别吃的。 对对对，然后让他知道有饥饿感，知道说我这样的行为可能会带来饥饿。 刚才视频里面讲到的这一类型的宝宝，就是扎可心的宝宝，其实是属于就是所谓的惯出来的那种不太良好的饮食习惯，就是小朋友贪玩嘛，然后正餐不吃，就想吃零食。就大人也明白，就是零食这个东西的吸引力一定是比正餐更有魅力的，因为小朋友三岁之前很少有能加盐的，油也很少，就是确实味儿不怎么样。但是家长就会觉得说， 啊，好吧，那你这顿不吃，那行，那你吃零食好，你只要不要，你只要不闹就行，那你乖乖就行。然后像我这样的家长，我是一定秉持说，你一天三顿，你不吃这顿就没有下一顿，就中间是没有加餐的。但这件事情在很多家庭上面是没有办法贯彻落实的，因为家里面有太多其他成员，就被我称作育儿路上的拦路虎的这些家庭成员，他会出来阻挠你，他会说啊，宝贝没关系，奶奶塞你一块糖吃，奶奶塞你一包薯片吃，塞你一包饼干吃，他只要吃过零食，他下一顿就不会好好吃。这是一种饮食习惯被家长惯出来的，没有好好的去养成规律性的饮食所导致的营养摄入不均衡。就你一旦以零食作为主要来源的话，那你一定营养是不均衡的。佟磊和马博邦能不能给我们支个招？首先我们作为家长怎么去了解自己的孩子是不是做到营养摄入均衡了，比方说是从他每天给他准备吃的食物上面来划分，还是说可以去做一些什么样的检测，去帮助我们更好的更科学全面的去了解我的孩子现在的营养状况是什么样子的。 营养摄入是不是均衡啊，它几乎难以被检测出来 啊。 它唯一能够，我个人能发现能够唯一被表达的就是他的疾病的情况， 身体状况怎么样， 身体状况我们认为一个孩子如果他的身体出现问题，有可能是某种营养不良或者营养不均衡所导致的。 那这样咱们既然现在在科学的手段上面没有办法去检测出来的话，那我们就把，因为我们经常会说嘛，预防大于治疗嘛，对吧，我们把这个事情放到前面，我们在给孩子一日三餐或者说全天24小时的食物摄入的准备方面，我们需要做一个什么样的安排？首先零食最好是能杜绝就杜绝的，这是大家会达成共识的一件事情。那我们在准备正餐的时候，我们怎么去给他准备，按什么分量去给他准备，比如说是一份蔬菜呀，一份肉啊，这个怎么去衡量这个比例 首先呢先说一下零食的问题。我个人理解呢不是绝对的不吃零食。首先是吃的是什么样的零食，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实际上儿童呢他的身体结构，他的这种消化的这种规律，他其实少吃多餐啊也是可以的， 少食多餐， 对，因为他的消化系统的这个脆弱性，对吧，他的效率的低下性，他可能需要适当的吃一点零食，只是个零食啊他不能够被影响到这个正餐的这个摄入，所以它需要被严格的控制它的量和它的 时间间隔比 如说饭前一小时， 对 对吧，我们说不要吃，但是他饭前一小时饿了呢，你给他吃一点也是问题不大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按照这个营养的搭配来说呢，我们说早中晚的话呢，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早餐嘛，然后呢就是这个中餐，当然晚餐也是非常重要那我们基本上我们有一个特别大的原则，就是我们希望这个孩子还是那个原则，就吃得丰富，我们要数一数我们给他搭配的所有人食物的种类超过多少种，5种、10种、20种越丰富越好，什么都吃一点这个 就是每样多少来点，但是种类一定要多， 对， 越多越好，没有上限。 这个里面呢又涉及到，因为所有的食物啊它都携带是热量的所以呢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几大这个配比啊，碳水化合物对吧，然后呢蛋白质， 对 然后呢还有就是 膳食纤维 奶类我觉得呢它的配比呢基本上就是按照一个它本身的、这个、 金字塔状的，因为碳水化合物一定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根基 对的 然后成一个宝塔状往上走 对另外呢其实还有它的一些制作的方法吧我们都知道其实孩子呢他需要是少油少盐的一种做法 对 吧，但这个时候呢孩子呢就会面临一些这种饿的情况我其实 或者说口感不够好 都是口感不够好 对 这个呢实际上是没有办法就是避免的我们可能能够把这个食物呢做的可能会更加的可爱一些， 就趣味性一些， 趣味性一些来吸引他的这个进食。 你知道这就是为什么我就是那种还挺不愿意让他去尝试零食的这一类妈妈，可能是因为我本人的烹饪水平并没有那么高，所以 好纠结。 对我为了让他能够入口那些少油少盐的正餐，所以我宁愿 让他不知道世界上存在零食这种东西， 不太可能。 对，是我明白，就这件事情，就是随着他年龄的逐渐增长，是不可能被避免的，不可能让他完全的去隔绝掉。但是我想的是，这一天越晚来越好。 哎，我提醒你啊， 嗯哼， 您的想法我特别能理解， 嗯， 但是如果你不在你能够控制他吃某种零食做好训练的前提之下， 嗯哼， 可能到了一个年龄， 他会疯狂报复性的， 不是报复性 回来吗？ 也许五岁，也许六岁之后， 嗯， 你就控制不住了。但是这个时候呢，又没有一个好的习惯， 嗯哼， 哎，可能 就还是疯狂报复性的一个行为， 可能还是会很糟糕。 就是现在，因为他是2岁3个月， 嗯， 就他身边已经有小朋友开始吃一些就是所谓不蛀牙的糖啊，什么木糖醇啊，各种各样的。然后我就会告诉他说，嗯，这个是玩具，是不可以进嘴的。 嗯， 他信以为真。 其他小朋友还会说，我们要分享。 其他小朋友说要吃，我们会说好，谢谢哟，但是我们不吃哦。然后我回头会告诉我们的孩子说，这个你不可以吃哦。他目前还处在一个还受管制的状态下，但是你们说的对，这个事情我必须要去直面它的存在，因为诱惑太多了。他大概现在能吃过的一些零食种类，包括像什么小朋友做那种鱼肠这种香肠类型的，他吃过溶豆。酸奶溶豆小朋友都会吃， 嗯， 然后包括像那个什么一些什么玉米卷儿这种， 嗯， 就他说是非膨化食品，但是我觉得那个其实不可能是不膨化的食品，但是我会控制它的量。 对，您主要需要控制的是它的时间那个点和它的这个量， 嗯， 让它养成一种习惯， 嗯哼， 啊，这种习惯是最重要的。 就是这种正餐以外的东西你可以吃，但是吃多少以及什么时候吃是必须要被严格控制的， 嗯，对。然后他养成这种习惯之后呢，后面就比较好解决了。 嗯哼，那么刚才我们也在问到童林和马博洋哈，这作为家长怎么去通过我们前期的准备，给孩子一天的一日三餐，包括他今天所有入嘴的东西，怎么去控制他的食物的总量啊，包括他的种类啊，还有在烹饪的方面怎么去调剂他的营养的配比的均衡。我们这儿有一个视频呢，是可以简单的教导大家用拳头的这样的方式来丈量孩子一天要摄入各方面的营养各是多少的一个量的，这样可能在量化起来操作起来会更加的简便一些。我们也一起来跟着视频学习一下 好吃的。现在我听说关于营养的摄入也有这个拳头丈量法。 对，非常简单，就用我们的双手当做量器呢，就是每个人，然后你就可以来测量自己一天要吃多少。 大人也可以， 大人也可以。 哎，那我们就来示范一下吧。比如说到这个， 主食是吧？那我们今天呢，就让小朋友来示范一下。就主食呢，看我们的一天的主食的摄入量呢，卡卡把你的小手拿出两个小拳头，然后身重呢大概就是两个小拳头这么多。比如像是我们的米、我们的面粉，都是两个拳头这么多。 是他能手里握住的，还是说外面的体积？ 就拳头这么大，对于外面的体积，就拳头这么大，两个就是一天主食的量，身重啊，一定在。 这个是包括了比如说馒头、面条、面包， 就是 所有的吗？ 身重就是如果你说的是面包、馒头，然后它就面粉的量。不是说做出来的那个 面包的那个形状， 对对对，一定是身重，就是这个米的就是身米。不是说做好的米饭那就太少了，孩子一天吃的，因为你知道它加水以后要膨胀三倍。 好的，那油脂呢？ 油脂就比较简单了，因为油脂呢，你看今天现场是坚果，实际上就是我给家长经常强调的时候，我说我们不一定要给孩子就是每天一定要摄入就是食用油，你只要吃了坚果也是 OK 的。然后所以呢，我们经常的就会用孩子的这个大拇哥的这个指甲盖，然后一顿饭，然后这指甲盖这么大的食用油就可以。你要炒菜的话， 这么少啊？ 对， 这是多大的孩子？ 就是你相应孩子多大，你就把他的指甲盖拿过来就好了。 就是他的指甲盖，不是咱们的指甲盖。 这 么少啊？ 对，油脂的量，一顿1到2个大拇指盖。 可是因为我们一直有一个，我不知道是不是一个误区，就觉得到了3岁以后，差不多。其实周围很多朋友也是，从3岁以后，基本上给孩子跟大人吃的是一样的饭。 我们是到2岁左右，我们家孩子 就可以吃一样的。 对， 那这个油不可能这么少啊。 那你一顿饭里面，就是也肯定是一直少油的这种习惯啊。 对对对。 所以说你大概知道啊，我这一顿菜，然后全家人来吃。我的油大概是多少量，孩子吃到多少， 当然是他 分配到它的那一部分是什么？ 对， 它这个里面也包括了坚果的量，是吗？ 如果你吃坚果的话，把孩子小手拿出来，让他手来一个手啊，一个手来拿这个坚果，就剥了皮的，一定是剥了皮，他能握住的这一把，就是他一天可以吃到的坚果的量。这时候就食用油，就他可以不用吃，只吃坚果。 其实大人也是了， 对，大人也是。 那这样看来，其实我们都是。对，而且我觉得我们基本都是不缺油的，我们其实只存在每天油过量的问题。 对对对，嗯，好，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蔬菜。 对， 来卡卡啊，把你的小手拿出来。如果我们假设这是一把油菜或者绿叶菜的话，就是我们宝宝手能握住的这样一把，就是我们一天的蔬菜的摄入量。当然很多妈妈说，哎，王老师你今天拿了个空心儿了。然后这种呢，就是我们可以把它炒熟以后，然后每一顿呢，就是我们拳头这么大的一个量。对，好的，这是我们蔬菜的摄入量。好，再来看一下我们蛋白质的摄入量。卡卡，把你的小手伸出来，打开。对，然后就是一个虾一定是去了皮啊，然后去了皮呢，就是大概是我们的手掌这么大，去了皮应该他手掌能够放一个半虾。对，这就是他这一顿，而且厚度你看刚好一样，就是我们的一顿的这个量，一顿蛋白质的一个摄入量。对， 那很少啊。 对，实际上是不是要吃那么多蛋白质的，因为孩子一天还有奶制品啊等等这些摄入。 哦， 是， 那如果是什么猪肉牛肉， 对，就同样 就 是我们孩子手掌的然后大小以及厚度。 对，我看可心那个表情就像是啊，好像给孩子吃多了。 没有，但是其实我再仔细想，如果是肉的话， 深重深重 其实挺多的。如果是这么一块儿这么一大块儿 牛肉， 生的 牛肉 的这个量，你想如果把它做菜切小了，其实差不多。 好，那该说到水果啦。 水果呢，就是好，卡卡两个小手握拳头，两个拳头这么大的水果呢，当然是去皮的，就是我们一天的我们的水果的摄入量是一天的摄入量，所以一般像猕猴桃，对，然后一天的量，然后我们把它呢就是去了皮以后，然后一天量，然后如果吃一天吃的话，我建议就是各种水果搭配着来吃。 旋律不用回忆就能想起，在我生命中最快乐的你，如今渐远了消息。不用怀疑，不曾忘记，只怪我们都太过年轻，把感情想得像儿时游戏，彼此都没好好珍惜。我后悔过，明知道我很爱，现在的心情，你如今好吗？你好吗？你过得快乐吗？你曾经理想的最完美的都实现了吧？你如今好吗？你好吗？你过得开心吗？ 老爸，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我们习惯了冰冷的打字交流，我们把延迟的语音当作一种常态，我们慢慢发现心里埋藏的那些喜悦、委屈、忐忑、焦虑，已经找不到能和谁直面诉说。有心事打给大帅哥吧，一个真诚用心的倾听者，一位直言不讳的好朋友。我是大帅，和大帅哥聊聊就在倾听 FM。 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倾听 FM，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倾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青南古院右，东方新国门，大德容天下，兴业会四方。 我的家乡大兴是古老的，它有近900年的历史，同时我的家乡大兴也是崭新的。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我们也希望助推大兴区文创产业的发展。 我在大兴，我爱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 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济世。 我们一直在探索声音世界，从传统出发，向未来迈进，只为让更多人听见中国。12月9日，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正式成立，打造有声新格局，创造声音新经典。 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下午6点，北京回家成为了这个城市最有人情味的事情。 2019年北京青年广播全新打造12档节目与你见面， 志在未来。 我是夏冰，志在未来，让职场之门为你打开。 我是体验官。 大家好，我是高燕，时尚潮流新体验尽在我是体验官。 左右巡航， 我是常小航，左右声道巡游远航， 志享生活， 环球数码有新意。 辣妈正传， 大家好，我是袁一，辣妈正传让你养娃不乱， 一起改变， 一起改变，如你所愿。 982变形记， 我是小雨，变成更好的自己，我在982变形记等你哦。 漫游嗨翻天， 我是漫游嗨翻天主持人小美。2019，让我们继续打破次元壁， 挑战新歌声。 我是道道，好听、好看、好玩，就在挑战新歌声。 夜色开场白， 我是楚笑，愿你身处清澈的夜，常有从容的笑。 10点答录机， 我是周准，夜里的声音会发光。 杰克堂的故事盒， 我是杰克堂，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 青年广播诚意巨制12档全新节目，2019陪你天长地久。 科比见过洛杉矶凌晨4点的样子算什么？ 算什么？ 我们当妈的人， 这城市 凌晨7点的样子。 何以解忧？唯有辣妈正传。 辣妈， 潮流梦工厂，辣妈正传，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我是袁一，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来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哎，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孩子长高的这个问题，身高这个事情可能是父母在孩子18岁之前都会在关注的一个话题。我们也很高兴请到两位嘉宾，也是在儿童营养发育方面的专家童恋和马国阳，再次欢迎两位。 大家好。大家好。 刚才我们正在说这个75%的或者说2/3的决定因素哈，来源于基因这个事情，我们没有办法去控制，因为爱情的结合，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帮孩子去太多的去决定这件事情。然后呢，但是剩下的1/3的可能性，我们是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父母来帮助孩子去实现一个可能性的越多的可能性吧。但是这个可能性方面呢，可能我们需要从各个方面去入手。首先我们就正在讲到的是说营养的摄入方面，营养摄入呢，童老师不断的在说一定要种类足够多，越充分会越有具有更高的可能性。刚才我们也通过一些视频来了解到，父母在给孩子准备每天的食物的时候，碳水啊、蛋白质啊、油脂啊，以及水果蔬菜的分量，用小朋友的小拳头就可以来丈量。我们这边有一个数据发现到的是，就以北京地区进行过一项流行病学的调查，有一半的中小学生他们经常会忽略掉一日三餐当中的，你们猜是哪一餐？ 早餐。 Bingo，就是很多人都会把早餐忽略。其实这个事情不仅仅多发于上学的孩子们，成年人的生活当中不吃早餐更常见。因为通常我们的生活节奏就是早上非常的匆忙，尤其是有孩子的家庭， 哪怕没有孩子单身的，对吧，上班族，我觉得早上太时间太紧张了，我宁愿多睡十分钟，我也不想吃早餐。有孩子家庭更是这样了，孩子起不来床赖床，然后你要给他洗这个洗漱啊，打扮啊，收拾啊，然后送他上学，北京路上又很堵，可能经常就是路上解决掉一顿早餐，或者说直接忽略掉早餐。那实际上那这样的话，无形当中就让你的一日三餐变成了两餐。所以其实不吃早餐的弊端咱们都了然于心，比如胆结石啊，营养不摄入，营养摄入不均衡，这是肯定的了。那从你们常年接触到这么多的生长发育期的孩子们当中，你们有没有发现不吃早餐的孩子跟别的正常饮食的孩子当中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区别吗？ 不吃早餐啊这个问题特别大。因为我们说营养一日三餐当中早餐的权重占了60%以上， 这么重要， 非常的重要。甚至可以夸张一点说，你晚餐可以不吃，早餐必须吃。 对于想要瘦身减肥的人来说也是这样的。 是的。然后呢，早餐呢它其实会引发很多问题啊，比如说 低血 糖啊，胆结石啊，是这样子的。这个其实是需要我们去克服的，因为我们只能说是用一种更加的快捷的方式，或者是一些方便的方式去把这个早餐啊做出来。因为孩子他是被动的，他是等待的， 对， 这个其实就是需要父母会比较辛苦的来处理这个问题。 对， 而且呢我们其实也更提倡呢这个早餐呢最好是父母自己来做，那就更加的不现实。 不要买那种素食的， 对，就更加的不现实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其实对父母是一个比较大的考验。 对 啊，比较大的考验。那我们其实有一个小小的建议，这个建议可能能够解决一部分的问题。 好呀好呀，很愿意听。 我们其实有一个建议呢，就是我们建议这个家长呢可以用一种就是做包子做饺子馅的方式来把它做出来之后然后呢第二天早上呢把它给煮熟的时候呢，实际上你就只会处理一种食材，就是一个饺子或者一个包子但其实这个馅儿呢是你之前呢你把很多食物把它给剁碎了之后 和在一起 做， 所以营养摄入的种类也是够了， 是够了。它关键是减少了你处理的复杂程度。 对，然后碳水也有了。 对，同时呢，你包完之后呢，基本上你放在冰箱里冷藏， 冷冻 3天之内都没什么问题。 对， 这样呢，你可以辛苦一点，晚上做一次之后呢，可能2周就做一回。 对，一周做一回吧。 一周做一回或者一周做2回就可以满足一周的这个使用。 你看从我们这个亲子陪伴的角度又来说了，你看做饺子馅儿啊或者包子馅儿，或者我们南方人说馄饨，不管怎么样嘛，馅儿这种东西它丰富度很够嘛， 很高， 对。那你一周做一次的话，你可以选择一个家庭日，你就给自己的家庭设置这样的一个环节，我们每周一起来做，带着宝贝一起来参与和面呐。 您说的太好了， 揉这个饺子皮儿啊。 我刚想说呢， 对， 在这个过程当中最好让孩子参与进来。 这是一个亲子互动。哎， 孩子他不仅仅是亲子，孩子会喜欢吃他亲手做的食物。 对，就是 他也在 外形再难看，你告诉他这是你自己亲手做的。 所以呢，他在早餐进食的时候，他也变得非常的麻利，他不会拖拖拉拉。 对，对对对，是这样的。所以这不失是一个好的选择。 是的。 而且现在这么多技术可以帮助大家在前一天晚上把你第二天想吃什么五谷杂粮粥的东西都放在一起，你预约一个时间，你第二天开锅你就吃了嘛。对吧，大不了带一个保温盒让孩子带去学校，其实都是有很多解决方法，只要你想，没有做不到的。所以早餐这个事情有多重要，我们在这儿也再次提醒一下，这个危言耸听一下吧，跟大家大概说一下不吃早餐的一些弊病。首先发胖很容易，因为你早餐不吃呢，你中午就一定会人体的机能调节会让你吃更多，然后但其实你人体一下吸收不了这么多的能量，所以多余的部分就会变成脂肪储存下来。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啊，它会影响这个孩子的这个上课的 思维 注意力。 对，因为饿嘛。 也许他这个早餐不吃的话，他这上午的课是白上了。 对，我们这边有数据统计说，一般吃高蛋白早餐的儿童在课堂上的最佳思维普遍相对会延长，也就是说换一句话来说吧，换家长们能够听得进去的话，就是说吃早餐质量高的孩子，他的上课的思维集中度和敏锐度都要比不吃早餐的孩子来得高，也就是他学的会比你家孩子好。家长立刻能听进去了。而更严重的是，因为漏餐而错失的营养很难通过下一顿饭来补充。对， 另外还有就是关于代谢异常也是会因为不吃早餐而造成的，这是美国研究人员的一项研究结果表明说，不吃早餐的人血液当中的胆固醇比吃早餐的人要高出33%左右，也就是说他面临胆固醇偏高的风险是更大的。另一项研究也显示说，吃早餐的人比不吃早餐的人心脏病发作的可能性也要小。临床的证实，早上起床后2小时内心脏病发作的几率比其他时间要高1倍左右，这都是有数据来支撑的。不吃早餐的人血液粘度也会增加，这都是危害。第三个就是胆结石，胆结石就是因为你空腹过久，因为你经过一晚上的时间了，然后你早上又不吃东西，那你的胆汁成分也会发生变化。第四个，不吃早餐还会容易早衰，皮肤衰老松弛，这都是大家不愿意发生的事情。所以再次跟各位家长强调到早餐的重要性，甚至要去给自己的孩子规划大早餐的这样的方案。这在饮食方面，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来跟家长们来说怎么去调节孩子的饮食结构，怎么去摄取，怎么去制作，怎么样去在一日三餐当中去做一个权衡。其实道理可能大部分的人都懂，但是怎么去做到，怎么去持之以恒的坚持和贯彻是一件更重要的事情。那另外呢，接下来我们要说到后天能够帮助孩子去长身高的另外一个第二个方面了，就是跟运动相关的。这个事情也是坚持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你可能做一次很容易，但是你要持续的去监督或者陪伴你的孩子去做这件事情，就相对会比较难一些了。那么也请两位来跟我们说一说吧，在运动方面，哪一些运动是真的可以帮助到孩子去促进身高的？ 运动呢，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综合的一个项目啊。 嗯哼。 那我们说，其实如果是在更小一点的孩子，运动它其实它不是促进技能，它首先呢是促进这个叫做感觉统合。我们知道 它开始控制自己的四肢， 对它的神经和它的这个肌肉之间的配合。另外呢还有一个，我们知道其实孩子的生长啊，它是呈一个螺旋式的发展的。就是它一会儿呢它会发育啊，它长一些它的它会发育它的功能。另外呢生长是它的长度和体积，它总要去协调去匹配，而这个协调和匹配呢，在我们这个领域里面呢，我们就会说它会形成一些叫做敏感期，或者叫做机能的敏感期，啊，这个敏感期怎么理解呢？我们可以这么来讲，比如说在某一段时间，比如说我们说5岁到7岁左右，我们说这个是灵敏发展的敏感期，然后男女呢还不太一样，然后呢不同的这个年龄呢就会发展出很多的不同的这个能力，比如说有灵敏呢，对吧，然后有柔韧啊，然后有力量啊，然后有耐力啊，这些东西如果我们了解了之后啊，我们能够有针对性的在这个敏感期窗口给他来做一定的训练或者是要求的话，那他就会发展得非常的好。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发现一些小孩子在小的时候这个地方如果有缺失的话，他在长大了之后啊，他是没有办法补回来的。补回来了，因为这个发展期已经过了，他就算之后用很大的努力，花很多的这个精力，需要把这样的一个数字找回来，比如说他的灵敏性，他的柔韧性，他基本上都难以达到。 哎，对，这个事情其实就是家长都能够观察到，刚刚生出来的宝宝他的柔韧性超好，比如甚至他在有一段时间的口欲期的时候他会啃脚，但是这个技能像我现在有时候会很无聊的时候跟我孩子开玩笑说，我说你现在还能啃到你的脚吗？他已经很艰难了，开始就是他的柔韧性正在逐渐的丧失嘛。对 对， 这是一个表现。 对，这个呢是一个我们说的这个运动啊。但我们今天的话题是长高嘛。 对 啊，那个长高这个话题呢，其实我们有一个特别这个能够帮到孩子长高的一个运动，可以请马博洋介绍一下。 打篮球吗？ 是这样的，你刚才说的这个篮球这项运动来讲的话，它在我们的这个领域来讲的话，它叫做撞击类运动。 撞击类运动。 撞击类运动。也就是说这种运动来讲的话，它每一次撞击，也就是它的跳跃，它的骨骼之间的撞击，会 对它的骨质的黏膜，然后呢，有这种相应的刺激， 刺激 这种 刺激哦，所以是指这种骨骼之间的撞击，而不是指脚面和地面的撞击，是吗？ 不是打拳击。 因为你在说撞击，我想说，那橄榄球岂不是更撞击？ 所有的这种跳跃类的， 明白， 都 是 会对于这个孩子的骨骼有这样的一个刺激，他的发育会更加的，就是更加的这种敏感。 嗯哼， 对，所以说像这样，就是像刚才所说的篮球、羽毛球，然后所有这种跳跃类的运动，其实对于孩子的长高都会有相应的这种促进作用。 嗯哼，但是你知道，就是民间流传着很多的误区，比如说像在我小的时候，我本人还好，但是我就有听说过我的邻居啊，或者说我的同龄人，就小时候被强迫什么掉门框。你们听说过吗？ 听说过， 就架在门框上，说这样可以被拉高，这样可以帮助长高。 嗯，这之前我们还听过说乔丹在上大学的时候就1.8米的个，然后掉了很长时间，然后现在1.98米， 就会拿这样的就是著名人士来做这样的例子，所以其实完全都是误区，是不是？ 我们可能在日常观察当中呢，我们发现我们掉一下呢，可能身高会有一点变化。那其实是把我们的脊柱呢给拉开了一点 啊，但是它会回去的，因为它有弹性。 但是如果我们了解这个生长的规律啊，可能就能够明白了。 嗯哼， 那比如说这是骨头啊，骨头上面呢，如果在没有骨垢闭合之前，我们的骨头上面会有一个骨垢。 骨垢闭合是相对于就是说成年以后它骨垢闭合， 成年以后呢，这个骨垢呢会降到这个骨面上，跟它融合在一起，我们叫做闭合了，它就不会再生长了。那它没有闭合之前呢，这个骨头是怎么生长的呢？它很好玩。这个骨垢它受到刺激之后，它会分泌两种细胞，一个叫做成骨细胞，一个叫做破骨细胞。成骨细胞大家能听明白啊，那就让骨头长嘛， 生长。 那什么叫破骨细胞呢？破骨细胞实际上也是它把这个骨头啊破坏一些，让它变得粗糙。我们可以简单的用这样一个理解啊，就像刷墙一样，我一遍遍的刷，我先刷一遍，然后用砂纸呢打磨一下，再刷第二遍，再打磨，再刷第三遍，这样不停地刷下去之后呢，所以这个骨头呢就一层一层一层一层的就长出来了。 所以破和长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 对， 就跟我们练肌肉去破坏肌肉的原有的那个纤维组织，然后去充血，然后重新生长是一样的。 对，然后呢，这个成骨细胞成骨和破骨，它分泌的它的量和它的质量是受这个骨垢所影响，而这个骨又被运动所刺激 啊，所以你刺激它越多， 对， 它的分泌就会越多， 对， 那它成长的可能性和速率也会越快。 所以这个骨头它成长的时间，如果两个孩子都是一样的，对吧？他们成长的时间是一样的，但是他们如果受的刺激不一样，一个喜欢打篮球，一个不太喜欢打篮球，那他层就像刷墙的那个层。 对， 不一样嘛，对不对？ 对， 你会比他多刷很多层的时候， 就像是同样的一对父母生出来的两个孩子，他们一个爱运动，一个不爱运动，可能身高方面就会有很大的差异。 对，然后他那个经常刷墙的那个墙又很厚嘛，经常那个打篮球的那个骨头就上去了，这是他的规律。 对，说完这个规律以后，再相比我们刚才所说那些民间的谣言哈，什么掉门框之类这种非常不科学，只是短时间内看似把你的脊椎稍微撑开了一些，之后还会弹回去的这些例子，我们也来看一看。我们这边准备了一段视频。 第三部分，我们来解答一下家长们对在运动方面的一些误区。第一个误区就是长高可以通过吊单杠来长高。有的家长到门诊说，那么网上说的美国传奇的篮球运动员乔丹就是通过吊单杠长高的，说自己的孩子能不能每天通过吊单杠让孩子长得更理想。那么胖大夫在这里想说的是，乔丹也许通过吊单杠能适度的增高，但是我想乔丹能长到1.9米，那么很重要的应该是什么呢？通过全方位的，包括运动，包括营养，包括睡眠，这些综合的作用才能达到一个最好的效果，而不是单纯的吊单杠。吊单杠一般拉开的是关节的间隙，不会是真正促进骨软骨的增长而导致的长骨的增长。那么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我们不能只注意到 他吊单杠，而忽视了乔丹在其他方面进行的综合的努力。 他们被超量。 我们在看的这个视频里面讲的是运动方面的一些误区，说要掉门框这个事情，其实就是要去撇开这些误区。包括我刚才私下里还在跟两位沟通说，我说我小的时候曾经看过一个电视购物卖特别火的一款产品，就其实跟这个掉门框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那款产品是一张床，就传说中就是那种你即使成年了骨沟闭合了没有问题，我们来帮你解决，长高两厘米，什么坚持用一年长高五公分不是梦想，都是这样宣传的。然后它那个产品你现在想想就很可笑，就让你躺在那个床上，它有两个力是往外张的，一边是捆住就固定住你的脖子，一边是固定住你的脚腕的那个地方，然后缓慢的去撑拉你的整个人。然后大概一个做一次疗程大概是20分钟左右吧，我忘了，反正大概就这个时间，不可能撑太久。让你立刻现场量，你当然会长高两公分啊，至少两公分。 嗯，听着像刑具。 当然不会很特别用力的拉扯，只是慢慢的都缓慢的拉扯，所以其实就是它瞬间短时间内把你的脊柱和骨骼都打开了，撑长了，就跟你可能做了舒展运动以后，或者说你刚刚说马伯说睡一觉， 对你睡一觉 也会有这个效果。 对你睡一觉的话，你早上的身高跟你晚上的身高是不一样 的，是不一样的是吧？大家可以测量一下，成年人啊，成年人可以测量一下。所以就是地心引力各方面，它就又回去了嘛。所以这种是完全不可取的，还是要通过一些很科学的运动方式才可以。刚刚讲了，就是像打篮球这种骨骼间的撞击是可以帮助大家。去帮助小朋友们生长过程当中，小朋友们去刺激这个各种细胞的生长细胞的一个， 或者说就是他多去做蹦和跳这样的一个动作，就可以做到这一点。 那跳绳是不是也可以？ 跳绳，它的力量会稍微偏小一点，因为实际上小孩跳绳的时候呢，他就是用很轻微的力量在跳，它并不能形成那种强刺激。 哦， 而我们说这个刺激强呢，其实主要还是刺激的我们这个 膝关节吗？ 就是我们的这个 周身， 这个 哦，周身 股骨啊，这种腿骨这一块，因为这样呢，它 大骨骼， 大骨骼这一块，还是靠这个地方，就是它腿长才高。 嗯哼， 尽量的去够高的地方。 让他多蹦一蹦， 对，多去蹦，然后来讲的话，这样能够会好。 因为一般说男孩子打篮球比较多嘛，然后女孩子那如果想长高的话，就是可能从事篮球运动的女孩子会相对少一些。所以你们有没有什么好的适合女孩子的运动项目，除了篮球以外的？ 刚才说像这种蹦跳类的，那你像羽毛球也可以啊，因为它 要去够那个球。 对啊，对啊，因为那个球它不是按照你的这种高度来去， 对对对， 对，它要尽量的去够，这样来讲它落在地面上所产生的这个力就足够大 啊。所以运动这方面还确实是在这个长高的后天的努力当中是要占很大的一块的。最好的运动的时间你们觉得从几岁孩子就可以开始了？ 这是需要最好的您 运动时间，最佳的运动时间， 您说一天当中运动时间吗？ 不就是年龄当中 啊，其实孩子从一生下来就开始动了，你怎么理解这个运动呢？ 对，当然这个运动是他自己自主的嘛，他那会儿在开始发展自己的大运动， 对， 精细运动这方面。 对， 那从可能孩子开始上学了，他主动去运动的这样的机会，或者说他这种机能就或者说消退了，或者说不存在了，就需要你去帮助他，或者你去敦促他。也许他是一个不爱动的孩子，那我要去。 基本上我了解的情况呢，这个孩子他即便上了幼儿园，或者上了学校，上了小学或者初中高中的时候，我们的这个老师是有这个具体的安排，就是每天呢是有这个叫做课外活动。还有运动的，包括体育课 标准， 哎，这些呢，其实呢，它是符合孩子的天性的，然后呢，他会有各种这种项目给到孩子选择，只是我们会了解，最近一些年呢，因为这个孩子的这个受伤，我们知道有些学校呢会减少了一些风险性的一些运动，类似于像跳马呀，一些。其实会减少了一些孩子的一些技能的一些训练，基本上就以这个操场的活动跑步啊为主，基本上是这样子。但是运动的这个量呢还是可以的， 孩子是好动的， 对，孩子是好动的。 其实来 讲，你不要压抑他的天性就可以了。 其实是家长在主观的影响。 对。 那刚才既然提到说一天当中分时段，他可能运动的效果也会不一样。 我们恰恰是什么呢？ 会有吗？ 我们恰恰观察到，其实运动比较少的孩子，他其实不是说他不运动，而是他 很多时间被一些其他的课程 挤压了， 被挤压了，使得他只能在那里坐在那儿去，比如说去学习数学，或者学习英语，或者去做这个写书法，他不动了。但其实你只要把他一放羊，他第一选择就是开始跑，开始奔跑。 嗯哼， 他们第一选择一定是奔跑，他都不带走的。 这是孩子的天性，我们不要压抑他就可以了。 对，是这意思。 但是我们坊间又有说到说，经常小的时候从小都会这么说，同学之间也会开玩笑说，四肢发达的人头脑简单。你们的数据里面是有可以反对这一项说法的吗？ 我们有一个数据啊，就是我们这是参加一个国际会议里面呢，有一个美国的一个这个实验室统计的数据。他们把这个体育成绩和所有中学的这个升学率进行了一个对比。 嗯哼， 他们发现这个数据大概有将近40年的一个统计数据。 嗯哼， 体育成绩越好的学区升学率越高。 哦，体育成绩越好的学区升学率越高，这大大的就反对了我们刚刚所说的坊间传言，四肢发达头脑简单。 对， 这个数据一会儿我们回来请童老师继续来跟我们分析，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下，下一个时段欢迎各位继续回来，也不要错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酒吧，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到关爱青年计划，稍事休息。 数款中国名酒，那么在贵州当地，大家过年过节请客吃饭都会喝什么酒呢？真正浓酒的人会选择什么样的酒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去到了贵州遵义，当地酒友们他们不约而同地说到了董酒这个有点陌生的酒名。我说贵州茅台镇那么多名酒，为啥会钟爱董酒啊？他们告诉我，董酒不仅好喝，而且不上头，还告诉我董酒有三大特点。第一，酿酒原料难得，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流传下来的古窖池里，多种本草连同粮食酒曲每天不间断发酵，酿成的酒醇香甘美。第二，始终坚持原生态的纯手工古法酿酒工艺，每瓶酒的酿制周期不少于5年才能封装，因此产量极低。第三，它是非常少见的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香型董香型白酒，并且是具有中华老字号标志的白酒。我忍不住问，那为啥不知名也买不着啊？他们笑而不语，隐约听到谁说了一句，我们自己喝都不够。好酒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也跟酒厂联系，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400-919-6188 400-919-6188，用出厂价咱订个几瓶回去尝尝，400-919-6188 400-919-6188。 德国东方刷新400-1575859，德国东方刷新。 国航引进全新空客 A350-900 机型，10月15日起将直飞北京至米兰航线，客舱环境更为宽敞、舒适、安静，提供机上 WiFi， 实现地空互联。公务舱为全新反鱼骨布局，空间感更大，超级经济舱首次选配与窄体机头等舱相同椅型的全新专属座椅，经济舱选用可独立调节颈部支撑头枕的座椅。国航 A350-900 机型将更好地呵护你逐梦的每一段旅程。国航引进全新空客 A350-900 机型，10月15日起将直飞北京至米兰航线，客舱环境更为宽敞、舒适、安静，提供机上 WiFi， 实现地空互联。公务舱为全新反鱼骨布局，空间感更大，超级经济舱首次选配与窄体机头等舱相同椅型的全新专属座椅，经济舱选用可独立调节颈部支撑头枕的座椅。国航 A350-900 机型将更好地呵护你逐梦的每一段旅程。 壮阔40年，书香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盛大启动，让文字带我们回忆那段辉煌的过往，让声音带我们开启未来耀眼的光芒。下载听听 FM， 收听活动专辑，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见过洛杉矶凌晨4点的样子算什么？ 算什么？ 我们当妈的人， 这城市 凌晨7点的样子，都羡慕。 何以解忧？ 唯有辣妈正传。 我们工厂辣妈正传，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是袁一。我们还在持续的跟各位聊到的是这个冬天怎么样帮助你的孩子更好的去长个儿。再次欢迎一下我们两位嘉宾童恋和马博洋。 大家好。 我们刚才还在说运动这方面，解答了一些误区，就是哪些运动方式是错误的，比如说人们去拽呀，就是掉门框啊，所谓这些传统的老方式是不对的。但怎么样去选择可以去让你的骨骼做一些撞击，去刺激到他们去分泌那些生长因素的，比如像篮球啊、蹦高啊、羽毛球啊，一些方式是可以的。那刚才还在说一个事儿，就是数据表明并不是真正的什么四肢发达头脑简单，而是你的体育成绩越好，你的成绩你的升学率就有可能会越好。这个数据我们来解释一下好吗？ 有一本书呢叫这个运动改变这个大脑。这本书呢可以请马博洋介绍一下。 这本书的话是这样，它是一个美国的神经学家，然后呢写出来的一本书。当然它这本书的话主要是以一个案例样本的形式来体现的。它是在美国的一个小地方，然后呢在这个地方的这个社区学校，然后进行了一个试验。这个试验呢就是在每天的早上第一节课安排成为体育课。然后呢在体育课之后安排的是所有学生所有孩子最害怕的数学课。然后用这样的一种方式进行了将近2年到3年的这样的一个测试期。然后这个测试期之后的话这个孩子们的成绩所体现出来的反而是数学的成绩非常的好，在全美境内来讲的话拿到了一个前3的一个水平。 这对于普通家长来看或者普通的老师来看就会觉得说怎么能这么安排呢，上完体育课孩子心都野了，根本收不回来，还怎么上体育课？ 对， 可能老师在上课过程当中要不断的敲黑板，哎，你们醒醒啊。但是其实你再换一个角度想一想，早上的第一节课如果就算之前没有安排体育课，他如果真的是因为睡眠不足或者各种原因很困的话，也并不会因为我做了大运动而有所改变或者有所影响。 是这样的，你有没有发现刚才其实这个实验是一个什么人做的？他是一个神经学家去做的。然后那他其实是从人的大脑的一个兴奋周期 再去做这样的一个实验。 嗯哼， 那也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运动的刺激下， 嗯哼， 大脑会有相应的这种反应，它的运算速度，就像如果说咱们打个比方说拿电脑的方式，它的运算速度，它的处理能力都在提高。而且就是说这个用这样的一种这个数据化的三年的这样的一个形式，它体现出来了，孩子在处理数学这样的一个抽象思维的时候，逻辑思维的时候，那它比平时你没有这样的刺激要强出很多。 嗯， 所以我们认为运动对孩子的成绩不但是没有负面影响，而且是有帮助， 正面帮助， 对，正面的帮助。只不过就是说，那我们应该怎么去安排他的这个运动的规律？ 嗯， 这又是提到一个规律的一个事情。 对，对，对，还是时间的把控，包括量的一个把控。你每天应该都有运动的时间和一个占比，但是你不能只运动不学习。 运动这个方式啊，它其实涉及的面非常的广。 嗯， 我们知道美国呢是有要求说的这个中小学。他还说，哎，这个团体的运动每周要达到4个小时以上。 嗯哼， 其实我们很多运动呢，它不是一个孩子自己在玩， 有协作能力在里面， 它是一个团队在玩。 对， 这里面呢，它也有些运动呢，它是对抗式的， 包括战术。 哎，这个里面它就引发了很多这样一种能力的培养， 团队的配合， 配合啊， 对， 包容啊， 对。 也有分歧啊， 对， 也有意志力啊， 对， 然后也有抗衡啊， 对， 最后呢也有妥协， 对， 这种东西它训练的一个给孩子带来的益处，其实会极大的增强这个孩子的竞争力。所以呢我们会发现其实很多孩子他在年轻小时候很年轻的时候从事过团体运动，特别是对抗相对激烈的运动的这样的孩子啊，他其实长大之后啊，他的竞争力会更强一点。 嗯， 啊，他是在这个很小的时候就被训练出来了。 这种竞争力不仅仅表现在你的工作能力，或者说你的表现出的成绩，其实这个成绩背后有很多你的人际交往、你的团队协作、你的情商各方面的体现，是一个综合的表现。 嗯，其实我们现在独生子女比较多，我们以前呢，其实有兄弟姐妹呢。我们兄弟姐妹之间就可以完成一些对抗的东西。 对， 但是现在呢，我们如果是都是独生子女了，我其实特别建议独生子女的爸爸妈妈有意识地安排团体活动，让他寻求到这样的刺激，这样的刺激而且是要一个很长时间的连续的去达成的，才会有非常好的效果。 嗯， 啊，这个效果呢是可以肉眼观察到的。 是的，从小的时候，现在可能像3岁以前的孩子，他还不具备这种运动能力，但是他已经开始有这种我会称他为 social， 就同龄孩子之间的一些游戏，你就会发现他们已经开始有自我意识了，他们会抢玩具，会争抢某种东西，占地盘或者怎样。如果你不要过多的去干涉，给他一些自由空间，在保证孩子的人身安全的情况下，你完全可以放手让他们自己去解决。 嗯，他们也会分享。 对，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他们会通过一些磨合，次数多了，他们会找到一些妥协的方式。从这个时候大家就可以去给孩子塑造这样的机会和可能性，让他去跟更多的同龄的孩子们一起去进行这样的一种团队的行为。 嗯， 这会比他一直待在家里面 更适应一个外在的环境， 对，来得更容易适应社会一些。 所以呢，它会让我们的父母在运动之上，不是理解说我们运动只是为了跑得更快、更高， 不是让我们 更 有力气， 不是让我们更有力气。 对， 它里面有特别复杂的社会化的一个因素在里面。 嗯 嗯， 是这样的。那我们刚刚从运动的方面也来跟大家讲述了一下运动对于长高到底有哪些的作用，以及做什么样的运动是可以帮助到我们的，包括一些运动误区，我们刚刚也讲到了。这边有个视频，因为我们刚今天采用到的这个胖医生哈，他是来自于协和医院内分泌科的主任医师，叫潘慧。他曾经也给家长提过建议，说跳绳这个运动其实是可以协助长个的。然后就有一些拔苗助长的家长，每天让孩子跳几千个，哇，那个次数真的是多到让人就惊讶。所以在这儿呢，他也要给大家来化解一下这些误区，就是有一些运动你做的过量了，其实对孩子的机能也是一种损伤，比如说膝关节。对，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潘老师，你是这个跳绳教授，所以呢你肯定认为跳绳是最好的运动，所以回家就让小家伙每天去跳绳。那么现在我见过的这个最高的记录是每天要跳4000、5000下，但是呢坚持2周以后呢，发现 膝关节的韧带就受伤了，走路都腿就都疼。所以我在这特别要强调，那么第一，不要选择一项单一的运动一直这么下去，小孩不容易坚持。第二个，长时间的固定的做一种运动还是很容易带来关节韧带的损伤。所以呢，在这我想还是要强调我们选择运动的多样性、趣味性，更重要的是让家长也参与到其中来，那么帮助孩子养成一个持续的、长期的对运动的热爱和习惯。 所以这个视频里面讲到，在挑选帮孩子挑选运动项目的时候，好像跟咱们刚刚聊到的吃的这个选择原则上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就是不要太过单一。 是的， 你无法坚持也没有趣味性。 我们其实建议一个孩子在青春期之前，在他形成一个他可能会终身运动的运动之前，他至少要做五种以上的运动， 多涉猎。 而且呢，最好是上下肢都涉及。这样呢，他的整个运动能力协调性会非常好的发展。然后呢，等到他进入到青春期，然后呢，他开始发展力量的时候，我们建议他可能选择一个专项的运动，把这个运动呢，玩到一定的水平之后，因为他的水平高了之后啊，凡是水平高的运动，才可能伴随这个人一生。 对对对，你像现在对于北方城市来说，条件很好，可以滑雪，滑雪这个事情已经普及到孩子3岁左右就可以上雪板了。这事儿就是很轻而易举了，再加上室内的场合都能去完成的一些小球啊、小球的运动，羽毛球啊、乒乓球啊这种的，包括室外场地，你们也很推荐的可以长个的这个篮球，包括甚至团队协作更加明显的像足球这种运动，其实都是可以大家在选择范围内的。包括等到孩子大一点，骑个自行车呀，什么玩个轮滑呀、武术呀、跆拳道啊，其实选择太多了。因为像童莲刚刚所说的，说孩子在青春期之前去选择五种，听上去好像哎呀太难了，可是你这么一数就已经超过五种了。 对， 选择非常多。 而且刚才童老师从个体的角度上来看了一下，OK， 然后呢，我们觉得的话，就是从团体上面来讲的话，也可以有一个很好的就是引发，因为家长在这里面有很大的因素，群体运动是一个高，就是这个高对抗的这种运动，它能够让所有人都嗨起来。OK， 所以还是很建议家长带着孩子们一起来的。 对对对， 通常不太爱运动的家长，孩子也没有什么太过的主动性想要去运动的。 现在就是有家长有误区在哪儿呢？就是害怕孩子受伤，然后就不让他去参加这种对抗群体运动， 对， 让他干些什么呢？让他干一些非接触式的。就是没有身体接触的 脑 对抗少的运动， 下棋 呀、啊，或者是 数独， 对，这样的这种 就这些也可以去，但是你不要去屏蔽掉那些对抗性的运动。 它里面呢，就是团队运动，它里面那种协作性，它一定会有接触，会有接触啊，会有对抗。 对， 但是呢，因为这个家长本身呢，可能害怕孩子受到伤害，比如说又被小朋友给骂了，因为这个自己的小孩子可能能力稍微差一点，或者是被老师骂说骂他笨，对吧？然后可能孩子回来哭诉了一下，就立马放弃， 心里承受不了了。 我们不玩这个了，我们换。 还有更多可能性，就是觉得怕受外伤嘛。 对， 因为在就是激烈运动当中，难免会有一些就皮外伤，皮外伤还算好的，什么骨折呀或者摔了怎么样，家长会心疼，这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这种训练。就没有得到充分的满足之后啊， 对， 其实是一种伤害吧，我觉得。 对，是的。 一种损失。 所以在孩子在运动之前获取到科学的方式，这也是可以最大化的去保护到自己的一种能力。 这个问题其实孩子是没得选的，还是家长的认知的问题。家长如果认识到这一点，他就会去冒这个险。因为他冒险，他所获得的 收益 会非常的大， 对， 但 风险越大，收益越 大。但他如果不能认识到这个收益的话， 对， 他就不愿意去冒这个险。 是的，是的。运动这方面，我们也在鼓励家长们跟孩子们一起动起来，并且去尽可能多的涉猎到一些更多的运动项目。 还有一个误区， 很 多家长认为他跟孩子动起来就可以了，这也是不对的。一定是要找这个孩子的同龄人一起动，因为他们之间的沟通跟家长那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 那差得太远了， 给他们更多自己的空间和舞台。 今天节目的时间还剩一点，我们最后还要说一个跟生长发育很有关系的一件事情，也是很多家长其实都意识到的。老话说这个睡觉长个，睡觉睡眠这件事情对于孩子长个到底有多重要，我们也请两位来跟我们普及一下。 我们说其实孩子在醒着的时候，他是不会去长个的，也不生长的，那他长个呢，他一定是在睡着的时候，那因为时间关系啊，我们就说的简洁一点，我们说一个规律，这个孩子长个主要是受他的生长激素控制，好，生长激素主要是在晚上的10点到凌晨的2点会达到分泌的一个高峰。 提问，10点到2点是每个人都是10点到2点，还是说是泛指深度睡眠时间？ 几乎每个人都是在这样一个时间段去分泌什么呢？分泌他的生长激素。但是我没有说完的是，为了达到这样一个高峰，它有前提条件。这有三个最重要的前提条件，这三个最重要的前提条件是我们最容易被忽略的。第一个条件就是他要达到深度睡眠 啊。 如果你是浅睡眠，他的分泌是不完全的。第二个，你要达到一个非常安静的、没有声音的这么一个环境，因为有响动啊，他就会警觉，就会被打断。第二个呢，也是很多家长忽略的。最好是无光的环境， 光线， 光线， 因为褪黑素的分泌， 因为光线也会打断。它不是一个强光，哪怕是我们那个这样的一个手机上的一个小灯光，都会打断它。所以我们说最好是伸手不见五指，一点光都没有，它的皮肤会有感应的。 妈耶，我突然发现了我自己做错的地方了，就是你知道现在手机充电什么都会有一些电源的那个 有那个 亮点， 我们应该把它遮蔽掉。只有在这三个条件都满足的情况之下，这个小孩子才会达到他生长激素分泌的高峰。而365天啊，少一天就少一点，这是一天一天一天一天积累出来的。其实我们有时候会说，孩子一年呢平均长4到6公分，有时候我们可能真的想让他多长1公分，长到7的话，这1公分就是靠365天每天睡得好 积累出来的。 那我们以后可能会有时间说什么是制造生长激素的材料啦，对吧？然后我们说睡眠是不是还有朝向的分别啊，那我们以后再说。但是我说这三个最重要的要素是一个基础，如果这三个要素不能被达成啊，那他的生长是不会可能达到7公分的。他可能就会往下走4、5。 您刚才最后一个问题啊，您刚才所说的一年当中能长到6到7公分的这个年龄段是处在青春期吗？还是说每个孩子平均每年都会有这样的身高的长势？ 不是啊，我们其实是有两个这个生长发育的高峰，一个是0到3岁，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青春期。0到3岁呢，是大家都是男孩女孩是一样的， 差不多 啊，差不多。青春期的女孩呢，基本上是11到13，男孩呢是13到15，就是2年的一个突增。然后在这个中间呢，我们说它是一个平稳阶段。我们说这个平稳阶段，一般就是长到4到6公分。但是我们想追求一个高度， 超越平均值的。 我们说，我们希望或者努力能让它达到7公分。 好， 是这样子。但是呢，这个是很难的一件事情，你要把很多事情都做对了，它才可以达到。 希望我们今天这期节目2个小时，由佟恋和马博洋给大家普及了很多知识点，排除了很多误区、错误性的知识之后，能够让大家帮助你的孩子在平稳生长过程当中，一年可以突破4到6那个瓶颈，或者平均值长到1年7公分。这样的话，你的孩子，你想一年多长1公分。这么几年下来也可以比别人多长5公分，就赢了。按照父母的心理来说，哇，我们家还长得比别人高，对吧？身材比例也会更好。 看上去呢是身高， 但 是我们要知道骨骼的生长是基础，那当基础好的时候，其实他身体全面的素质都在提升。 好，谢谢两位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为我们普及这些知识。可能很多时候就是身为父母，他需要关注到不仅是生理的健康，还需要有心理健康各方面，其实孩子生长的各方面的息息相关的事情我们都需要去了解，所以这里面其实信息量和含金量也是很高的。也希望两位有机会可以再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谢谢你们今天光临，也感谢各位收听和收看这一期的潮流梦工厂辣妈正传。我是袁一，稍后为各位带来的是活力 Music， 拜拜。 换天覆盖月的阴白，和那海深一丝墨彩，我假装只一在我能尽快把你解气的眉头打开，倦鸟只换皮皮的再听第一回，迎接你轮月光沾着水在低垂，只怕会沾着味，那个谁前辈却还不醉，我想听你是我选择，此生的宁静我不觉，你身旁死守着一江秋水，如明镜般清澈，已代表我心你可晓得，只有这一回，十七也不后悔，我奉陪把酒醉，把剑掉对要和美，和你一起飞，窗桥后钥匙人翻不来，柳树子盖随风轻摆，我的你切莫害，不释怀，就等爱深沉的海，那天的周日这情还频频在江边低回，会不会错认谁最狼狈，怕红颜影子会被踩碎，怕我无法归，我想听你是我选择，此生的宁静我不觉，你身旁死守着一江秋水，如明镜般清澈，已代表我心你可晓得，只有这一回，十七也不后悔，我奉陪把酒醉，把剑掉对要和美，和你一起飞，